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东林。阅读对我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读书能给我带来力量，读书也能让我更加自信，读书是我的生活习惯，读书更是我的人生态度。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美国著名作家梭罗的作品《瓦尔登湖》节选。人们大多静静地过着一种绝望的生活。什么是听天由命？是一种被证实的绝望。从绝望的城市到绝望的乡村，大家试图用勇敢来激励自己，但你仍会感觉绝望。甚至在人类的娱乐和消遣下，人生隐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根深蒂固的绝望。因为大家并不是在娱乐，娱乐应该在劳动中才能体会到，可是不去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当去思考和探索人生的意义和宗旨时，人们还能选择这样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长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对于前辈们古老的思想，我们尽量不要不加思索就去附和，要学会理性的思考。有一些曾经认为不可动摇的真理，随着时间的考察与筛选，渐渐地变得虚无缥缈。有时候有能力的人办不到的事情，也许发挥你独特的优势，你就能做到。所以说，时代赋予我们新的能量，等到不久后，或者能实现一些现在想都不敢去想的事。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一起来关注北京各主要景区今天的天气情况。天安门阴天见多云，31到25度；八达岭长城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7到20度；延庆龙庆峡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8到20度；平谷金海湖阴天见多云，有阵雨，31到23度；怀柔红螺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8到22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7到19度；密云云蒙山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7到20度；门头沟灵山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3到16度；房山十渡阴天见多云，有阵雨，31到22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我们正在继续在每周六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叫做《小佛爷带你游法国》，来自一位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巴黎小佛爷专门为中国游客撰写的法国旅行攻略。我叫弗雷德里克·勒帕奇，你们也可以叫我巴黎小佛爷，这样更亲切是吧？我的祖籍是法国波尔多，对，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葡萄酒之城。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波尔多葡萄酒粉丝是最多的。现在我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我熟悉这儿的每一个街区，每一条小路，知晓这儿的所有秘密。我曾在巴黎西部住了12年，家对面就是布洛涅森林。后来我又在巴黎最精致的三条大道，香榭丽舍、蒙田和乔治五世构成的巴黎黄金地带住了12年。这里有 Louis Vuitton、 Dior、 Saint Laurent、 Chanel、 Cartier等精品商店，有名出阿兰杜卡斯的餐厅，还有德加乐王子酒店、四季酒店、乔治五世酒店、雅典广场酒店。再后来我搬去了一片更加亲民的街区，住在离著名的圣马丁运河不远的一栋 loft 当中。我对巴黎最小资的地方和最热闹的街区都了如指掌，知道哪些地方会让人耳目一新。我熟悉艺术画廊聚集区，还能告诉你去哪家餐馆能吃到知名大厨的新式料理。而且我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达人，所以我非常了解在旅途中偶尔会有的那种与世隔绝的无助感，以及应对突发状况时手足无措的惊慌感。在这本旅行指南里，我努力做到关心你们在旅途中的各种感受，让你们在法国度过精彩难忘的时光。上周我们讲到了漫步塞纳河畔，其实在巴黎有很多的浪漫之最。首先说到巴黎海滩，每年夏天成吨的沙子被运到巴黎奥斯特里兹桥和阿尔克莱桥之间的海岸，并且铺出一片人工海滩，从7月的最后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的第三周。公共区域设有长椅和折叠扶手椅，甚至还有露天喷雾和冲淋设施。 如果游客能够赶在大批人马之前抵达人工海滩，还可以抢到一个有大遮阳伞的好位置。沙滩上有很多户外活动可以参加，像水上浮球、沙滩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地滚球等等。从奥斯特里斯桥开始，一直到巴士底广场的这片塞纳河水域，你还能发现脚踏浮艇、皮艇之类的运动项目，甚至还有小型的帆船。另外，如果你是太极爱好者，在苏黎桥附近就可以找到你的组织。世界上最浪漫的桥，我们可以沿着河堤散步，看塞纳河缓缓流淌，也可以站在一座桥上驻足欣赏美景。对于法国人而言，塞纳河上的每一座桥都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就像香颂里唱的那样，人们穿过塞纳河上的桥去寻找爱人，或是在桥上跳舞邂逅相遇相知。有中国朋友告诉我说，爱情就是连接两颗心的桥梁。想想那些我所知道的中国的桥，比如世界上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北京的十七孔桥，还有那些用画笔记录的桥，我就相信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神话传说当中也有牛郎和织女的鹊桥相会。而在巴黎一共有37座桥，一定要好好欣赏，亲自走一走。当然，如果乘坐游船，还能够近距离欣赏到桥的细节，精美和优雅会让你叹为观止。船上一般有五种语言的导览介绍，如果你决定乘船游览，可以选择中文导览词。不过呢，有几座桥大家一定不能错过，他们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让你感动，甚至唤起你对于爱情的向往。由西向东，这几座我认为不错的桥分别有米拉波桥、比尔哈克姆桥、耶拿桥、阿尔玛桥。其中说一座桥，在比尔哈克姆桥当中，桥中央有一段连着天鹅岛的地方，从这儿呢，你可以欣赏到最美的埃菲尔铁塔。如今很多年轻的中国新人热衷于在这个角度拍婚纱照。沿着天鹅岛走下去，就会看见一座高 11.5 米的自由女神雕像。实际上，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人民为庆祝美国的百年独立而赠送的礼物。为了呼应它，定居在美国的法国人共同筹集资金，根据法国雕像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特勒迪的自由女神像原型，在巴黎竖起了这座尺寸小一些的自由女神像。隔着近半个地球，巴黎和纽约的两座自由女神像就这样遥遥相对了。既然提到了桥，就不得不提一下塞纳河的几次大规模涨潮。历史上塞纳河水位超过8米警戒线的情况一共发生过三次，分别是1658年的 8.8 米、1740年的8米和1910年的 8.62 米。最后的这场被摄影师通过许多的摄影作品记录下来。人们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靠小船通行，巴黎仿佛有了威尼斯的即视感。整座城市有20000多幢建筑受到洪水的影响，一半的地铁也因此而停运了。2016年6月初，塞纳河的水位上涨到6.1米，影响到不少巴黎人的日常生活。沿河的道路都因为这次小洪水而通行受阻。卢浮宫的一部分馆藏作品也被转移到了地下室，以防受损。不少公共安全专家把2016年的这次世纪大涨潮与1910年的那次做比较，担心它会对巴黎再次造成大规模影响。巴黎的这些桥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圣心大教堂与蒙马特高地。为此，作者巴黎小佛爷专门给这一章撰写了一个副标题，叫做来蒙马特的恋人们想要得到最甜蜜的亲吻， 向倾慕的对象表白，送上求婚戒指，庆祝结婚一周年或50周年，或者你只是想牵着爱人的手静静地坐在长椅上，那就到蒙马特高地吧。来到蒙马特，恋人们会变得更加甜蜜，更加幸福。一如在电影《天使爱美丽》或《红磨坊》中所展现的那样，蒙马特高地一直都是让人心动的街区，深受人们的喜爱。艺术家、学生、游客都在这儿聚集。蒙马特人最大的特点是追求自由，崇尚独立。1870年，法国向普鲁士宣战，这是一场荒谬又突然的战争，直接导致了拿破仑三世政权的落败，资产阶级掌权的新政府走上了投敌卖国的道路。一场起义运动随之而来，策划地就在蒙马特高地。起义军的主体是工人、热爱自由平等的人和拥护妇女解放的人，他们被称作巴黎公社社员，梦想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然而由于组织结构的局限性，精神上太独立，没有协调统一的行动，他们只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同时失去了知识分子精英的支持。最后这次起义被血腥镇压，大概有2万名起义者遭遇射杀。这场独立运动仅仅维持了72天，但它在许多小说、绘画、传奇故事还有歌曲当中得以再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樱桃时节。在法国，这是每一个人心中都珍爱的歌，歌词把巴黎公社时期的血滴比作樱桃，饱含深意。 Nous chanterons le temps des cerises Et gai rossignol et merle moqueur Seront tous en fête Les belles auront la folie en tête Et les amoureux du soleil au cœur Quand nous chanterons le temps des cerisesSifflera bien mieux le merle moqueur Mais il est bien court le temps des cerises Où l'on s'en va de cueillir en rêvant Des pendants d'oreilles Cerises d'amour aux robes pareilles Tombant sous la fleurMais il est bien court le temps des cerises Pendant de corail qu'on cueille en rêvant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歌曲《樱桃时节》的一小段。伴随这首《樱桃时节》，让我们继续在蒙马特地区游览。在这儿有两种游览小火车，一般每隔30分钟就会发车。第一种火车会从一个叫做 Pigalle 的地铁站出发，第二种呢是从红磨坊出发。小火车全程大概40分钟，经过蒙马特街区的主要街道。如果不嫌小火车太颠簸以及尾气太刺鼻的话，这是一个不用爬台阶的好办法。蒙马特高地遍布崎岖小道，好像是一座迷宫。小道旁老旧的房屋爬满了常春藤和紫藤，还有各种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商店。在蒙马特迷路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因为在拐角处你总能发现一些惊喜。一尊雕像，一幅浮雕，一个专心取景拍摄的人，庆祝最后一个单身日的准新人，走街串巷的小贩，风车，亦或是突然冒出来的一家20世纪上半叶风格的小酒吧。这里当然是恋人们约会的圣地，有很多适合独处和接吻的角落，人们也不会对坐在台阶上喝香槟的恋人大惊小怪。迷宫的入口一般就是地铁 Anvers 的站，从这儿可以走上通往高处的路。街道两侧的小店会出售物美价廉的旅游纪念品，中国客人所熟知的贝雷帽，其实在法国大家平时不怎么戴这种帽子，只是游客想象中的法式风情，所以在这提醒各位，可 可以不需要在不太正规的商店里浪费这笔钱了。走完这条街，你可以拾级而上，总共有270级，到达圣心大教堂广场。不想爬台阶的话，可以乘坐缆车节省力气，使用一张单程地铁票或者是 RATP 套票就可以搞定了。站在圣心大教堂前，你可以俯瞰到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在脚下蔓延的巴黎城。圣心大教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圣心大教堂的风格非凡出众。事实上，这座教堂受法国传统宗教建筑的影响不大，更具有拜占庭风格。它的大圆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土耳其风格的清真寺，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在圣心大教堂里面，圣坛上方有一幅巨大的镶嵌画，面积达475平方米。管风琴是最后安置的，有史上最好的管风琴制造者之一，在1898年制造和安装。教堂的圆顶可以参观，需要从教堂左侧进入，爬300级台阶，注意没有电梯哦。这是巴黎市区仅次于埃菲尔铁塔的第二高点，可以俯瞰巴黎美丽的全景。从这儿你也可以看到教堂钟塔里的钟，它有19吨重，是法国最大的钟。这儿有个小提示，建造教堂所用的石材非常特殊，即使历经风雨沧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白色，几乎就是洁白无瑕的。围着教堂漫步，你可以去到教堂后侧和教堂中塔，那儿风景独好，可以拍出浪漫无比的照片。你还可以在稍后去到第九街区的街角，去那儿拍一张自拍，以洛雷特圣母教堂为背景，远处是圣心大教堂，小佛爷保证你可以在那儿美不胜收。逛完圣心大教堂之后，小佛爷还推荐一定要去蒙马特的小巷里面走一走，在那儿别有洞天。具体路线各位可以在书中寻找答案，因为有太多的当地语言，如果通过原意的转述的话可能会不太精准。如果你想在圣心大教堂参观之后依然在蒙马特地区可以有另一番探索的话，一定要在这本小佛爷带你游法国当中寻找相应的答案。走完那些小街区之后呢，在蒙马特地区有阿贝斯街与阿贝斯广场，也是值得一逛的。据说这儿有一家面包房叫巴黎谷仓，以美味的传统法棍史称，而且在这条街以及和它垂直的几条街上都能看到不少出现在电影《天使爱美丽》中的店铺。如果你非常喜欢《天使爱美丽》这部电影，可以沿着阿贝斯小径往左走，一直走到阿贝斯广场，再继续沿着三兄弟街走一会儿，就会抵达克里农之家，也就是电影中出现的那个著名的杂货铺啦。而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广场，其实非常有名，也是巴黎最浪漫的风景之一，叫爱墙。它所在的位置就在阿贝斯街，在阿贝斯广场前面走左手边的小路，就可以抵达这个爱墙。爱墙其实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小花园，点缀着几张长椅，花园里种着樱桃树和月桂，但是真的很值得探访，因为这儿有一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这面40平方米的墙壁上铺砌着621块21厘米乘以29.7厘米的瓷砖，与国际标准纸张 A4 纸的尺寸一样。艺术家将用280种语言写成的我爱你画在了这面墙上，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散布着点点红色，那是破碎的心。艺术家们希望爱墙可以让恋人们破碎的心重新愈合，所以这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地方，可以拍出最浪漫的照片。在游览蒙马特街区之前，你也可以先来这儿拍一张美照。好了，就让我们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本期的上半场停留在这个充满爱意的地点，再多停留一会儿，

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继续跟随地道的法国人巴黎小佛爷，跟着他一起翻开这本《小佛爷带你游法国》。上半段的最后停留在了蒙马特高地的爱墙，接下来我们去到巴黎的皮加勒。巴黎皮加勒是位于克利西大道从北至南300米长的一段街区。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这里曾是巴黎最动荡的街区。但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一切都变了。如今的皮加勒只剩下了几间酒吧，似乎是对曾经那段年代的追忆。先来说一说红磨坊吧，这应该是很多游客都会去打卡的地方。红磨坊建于1889年，也就是被称作美好年代的那个时期。那是一个科技和社会飞速发展的和平年代，正值1900年巴黎世博会召开之际。红磨坊的装饰在当时看起来有点古怪，建筑顶部有一个人造的风车磨坊，类似蒙马特高地上的那个真磨坊。花园里有一个巨大的大象雕像，其实在电影的红磨坊当中也可以看到，就像电影里拍的那样，当时的画家亨利德·图鲁兹·罗特列克是众星捧月的焦点人物，同时代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围绕在他的周围。红磨坊的墙上展示有许多出自这位艺术家执笔的海报，他的绘画作品在巴黎的奥赛美术馆也有展出。后来一场大火将红磨坊付之一炬，1915年人们对其进行了重建，之后这里又在1951年翻新。1962年人们将一个巨型鱼缸安置在这儿，用以观赏海豚的水上芭蕾或是鳄鱼、蛇的表演。如今的演出呢，使用的是蟒蛇， 地铁站对面的大街上站满了招揽生意的人，他们会友好有序地带你去红磨坊演出大厅，帮你找一张桌子，这儿的桌子都紧紧挨着，可以接待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或者十个人的不同团体，很像传统的大酒吧。一整晚你都会在极具感染力的氛围当中度过，掌声、音乐声、觥筹交错声混杂在一起，红色织物包裹的小灯就像是灯笼一样摇曳，来自世界各地的衣着光鲜的人们，所有这一切都融合在一起，弥漫着浓浓的法式情怀。因为红磨坊的存在，美好年代的氛围得以今日重现，就像法国人形容这种欢乐时光时说的那样，生活在对我们微笑。红磨坊最著名的演出叫仙境，场面宏大，振奋人心，富有韵律，每晚上演出两场，观众围坐场内，可以一边喝着香槟一边欣赏演出。在演出开始前，部分观众还可以在这儿用餐，一般有四种菜单供选择，包括专供素食主义者的菜单和只含鱼肉和蔬菜的菜单，食物可口，搭配也富有创意。要在演出前如此紧张的时间内做出这样水准的菜，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其实是不小的挑战。然后不管用餐情况如何，演出一定会准时开始。至于演出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去现场探索一下。总之，在红磨坊，观众会在这儿欢笑、摇摆、鼓掌，即便回到中国之后，也会永远难以忘怀这样的夜晚。接下来我们去到浪漫生活博物馆，离开白色广场，沿着白街一路向下，直到查普特街，就可以在道路中段找到浪漫生活博物馆。荷兰裔法国画家雅丽谢弗曾在19世纪上半叶，即浪漫主义的黄金时期居住在这儿。他的作品中经常有一些像是沉浸在幻想中的人物肖像。在我看来，浪漫主义时期折射出了法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很大差别。中国的绘画常常展现厚重的风景，连绵的、陡峭的或布满积雪的山脉，在群山中会勾勒出几个渺小的人物，世界在近处，个人在远方。而法国的浪漫主义则刚好相反，个人形象凸显出来，世界被缩小，只起装饰效果。在谢弗的画中，这成为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当时雅丽谢弗的居所是艺术家和作家们约会交流的地方，比如乔治桑就经常去他那儿。后者是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坚定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他是法国诗人阿尔弗雷德德妙塞以及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的情人，经常一身男性装束。我推荐你们去参观一下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大概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让自己沉浸于那个爱情高于一切的年代当中。对了，博物馆的玫瑰花园里还有一个小茶室，可以去那儿小憩片刻，喝上一杯木槿花茶。接下来去到罗丹博物馆，巴黎小佛爷给这儿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和所爱之人手牵手一起逛。有些博物馆适合结伴前往参观，比如说卢浮宫，有一些适合独自前往，而充满了浪漫气息的罗丹博物馆是适合两个人牵手一起逛的。奥古斯特·罗丹是法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被视为是现代雕像的奠基人，他的爱情经历也是跌宕起伏。罗丹一生有过很多情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才与罗斯·波雷结婚，后者陪伴了他长达53年之久。罗丹还有一个比他小24岁的情人，就是那位天才艺术家卡米尔·克罗代尔，他曾经是他的学生兼助手，他们还在同一个工作室里工作过。在罗丹博物馆中有一个展厅专门展示卡米尔·克罗代尔的杰出作品， 在经历了精神崩溃和感情挫折之后，卡米尔·克洛代尔陷入了妄想症和精神错乱之中，最终于1914年在精神病院去世。此前，他的家人一直把他关在这家医院，他的爱人从没有把他带出去过。罗丹作为他的导师、情人和朋友，在他们相处的15年间见证着他性格中的疯狂。有人说，正是罗丹放大了卡米尔·克洛代尔性格中的疯狂与偏执，或者说他至少对此该负有责任。电影《卡米尔·克洛代尔》又叫做《罗丹的情人》，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法国著名影星大鼻子情圣杰洛尔·德帕迪约饰演罗丹。如果你想找一个纯粹浪漫的地方，那么就去罗丹博物馆吧。导演 Woody Allen 也钟情于此。法国前第一夫人卡拉·布吕尼出演的电影《午夜巴黎》就有部分场景是在这儿拍摄的。漫步其中，被往昔的爱情激流带领着去每一个展厅，墙壁仿佛还在这对恋人的争吵当中颤抖，你能感受到从嫉妒、拥抱和亲吻当中激发出的能量，你会感觉身处爱情当中，或者即将陷入其中。博物馆在一座17世纪的建筑里，这里也是罗丹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共有18个展厅。建筑中央有一座3公顷的露天花园，也摆放了很多艺术作品。展厅和花园中陈列的作品一定会触动你的内心，他们所传达的激情、痛苦和疯狂可以穿透每一个人的内心。这无疑也说明了为什么罗丹能够声名远扬到中国。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曾经说过，罗丹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影响了中国好几代的艺术工作者，也包括我自己。节目最后给各位推荐几样罗丹博物馆的作品。头戴花饰的年轻女子，创作于1870年，是一幅陶土作品。1877年铸铁的青铜时代，1880年至1890年青铜制品地狱之门，1882年大理石作品吻，1989年石膏作品加莱一民，1880年还有最著名的思想者这幅青铜作品，1908年的石头作品大教堂，1889年大理石作品达纳伊德，1895年石膏作品卡米尔·克洛代尔的头像和皮埃尔·德维桑的左手，1897年大理石条纹大理石青铜作品浪，1898年青铜作品巴尔扎克，1907年青铜作品行走的人。这是罗丹博物馆里12件作品，更多浪漫情怀也期待着各位听友身临其境的去发现和探索。环球旅行加旅行阅读会，接着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袁一，稍后给你们带来的是诵读小站，下周六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跟袁一一起和巴黎小佛爷游法国。C'est un beau roman, c'est une belle histoire, c'est une romance d'aujourd'hui. Il rentrait chez lui, là-haut, vers le brouillard. Elle descendait dans le midi, le midi. Ils se sont trouvés.C'était sans doute un jour de chance. Ils avaient le ciel à portée de main, un cadeau de la providence. Alors pourquoi pousser au lendemain? Ils se sont cachés dans un grand champ de blé.Se laissant porter par le courant, se sont racontés leur vie qui commençait. Ils n'étaient encore que des enfants, des 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 好的，欢迎回来。说起目前最火热的话题，那肯定是世界杯了。无论是真球迷、伪球迷还是吃货，仿佛都在今年夏天的夜晚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世界杯的热度燃烧的不仅仅是赛事本身啊，同样呢，有一群人也加入了世界杯的大讨论之中，他们就是收藏爱好者。对于一个资深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什么火热收藏什么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而世界杯类的藏品他们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市场上瞧瞧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哎，您好，您这段时间比较关注什么类型的藏品呢？ 今年的话肯定是看世界杯的藏品，跟着热度走啊。 我看您在市场里逛了半天了哈，您今天过来是特意在找什么吗？ 也没有，就是过来看看，今年不是世界杯吗，然后相关的藏品确实挺多，过来看看有什么好的，顺便看看我前几年收的那几个世界杯的纪念币现在是什么行情。 哎，您好啊，看您买点东西哈，您也是收藏爱好者是吗？ 我呀，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我男朋友不是球迷吗，他特喜欢看球，正好过段时间他过生日，我想送他点礼物，网上那些小玩意儿觉得有点幼稚吧，所以今天过来看看有没有有点意义的。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现在关注最多的还是世界杯类的藏品，那么在众多的种类当中他们更为青睐哪些呢？我们接着一起来听。我刚才也看了啊，和世界杯有关的藏品啊真是不少，您比较看好哪个呢？ 我还是比较认可世界杯的那个纪念币，确实它的发行单位什么的比较正规，而且我一直对钱币类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那您之前说那个纪念币现在怎么样了？ 刚才看了一下还成， 那您今天有什么事打算入手的吗？ 刚才走了一圈，东西确实不少，但我还是觉得纪念币靠谱点，其他的吧没太大感觉。 您这手上就是给男朋友买的礼物吧？这个是什么呀？ 我给他买了套今年的世界杯纪念币，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贵，而且感觉纪念币的钱能踏实点，其他的我也不太懂，担心买错。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啊，在世界杯众多的品类当中，还是有不少人选择世界杯纪念币来进行收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此呢，我们也电话联系了2018世界杯纪念币发售中心的胡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啊，所有的藏品当中呢，钱币的认可度是相当高的，而且往往不需要花大价钱就可以收藏到。另外呢，对于纪念钞、纪念币啊、邮票之类的藏品，它的准入门槛很低啊，好比像字画啊、瓷器什么的，你首先需要储备大量的收藏知识。但是纪念币不一样，因为说到底它就是钱啊，人人都知道都了解，同时它的价格也相对透明一些啊。 就像胡老师提到的，认可度高，准入门槛低，价格透明，因此纪念币成为大家非常喜爱的收藏门类。今年世界杯呢，同样也是发行了2018世界杯纪念币。通过之前的调研，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也都表示十分关注，也有不少朋友进行了购买。那这个纪念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胡老师也为我们进行了介绍。 2018世界杯纪念币呢，是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一套是三枚，每一枚呢也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啊。首先，三枚的正面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那么每一枚币的背面图案呢就不一样了。第一枚呢是印有2018年世界杯的官方标志，第二枚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第三枚就是咱们熟知的大力神杯。最为重要的就是它是有面值的啊，这就代表它不是普通的纪念章，而是俄罗斯央行发行的可以流通的法定的货币啊。 此前我们也了解到，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刚一发行，在俄罗斯当地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仅当地民众都在排队抢购，就连一些来自国外的朋友也在进行代购。这纪念币借借有，那为什么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会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呢？我们来听听胡老师是怎么介绍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在于它有一个第一，它是俄罗斯乃至东欧地区发售的第一套世界杯纪念币，历史意义非常重大。换句话说啊，就是之前在整个东欧地区就没有发行过世界杯纪念币，它是头一个独一份啊，再加上确实数量也有限，所以很多人对它的期望值是很高的。 通过调研，通过胡老师介绍，我们可以发现2018世界杯纪念币在今年夏天同样是在收藏界刮起了一场旋风。据了解，往届我们想要购买世界杯纪念币，大家是要去举办国的，亦或者是通过代购啊等一些其他的渠道。但是今年呢，我们中国地区是正式引入了2018世界杯纪念币，而且价格非常的低，只要99.5块一枚。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发售中心的统一电话400-919-6100 400-919-6100。那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18世界杯纪念币是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目前我们中国区发售呢正在进行当中，全套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统一发售价格为99.5块一枚。发售电话是400-919-6100 400-919-6100。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预定的规则。您拨通400-919-6100之后，是需要您提供有效的身份信息来给您进行排号，然后根据排号的先后顺序来给您进行预定。但是每个人最多啊只能订五套，为什么呢？其一，咱们中国区配额稀少，那得紧着大家来，对吧？第二呢，也是为了防止有些人恶意囤货，所以每个人凭借身份证最多啊只可以订购五套。发售中心电话呢记好了，400-919-6100 400-919-6100。另外呢，您订购成功之后呢，不用先付款，发售中心呢会给您安排免费送货上门，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发售中心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400-919-6100 400-919-6100。很多朋友还是在问哈，刚才没听清楚这个2018世界杯纪念币到底是多少钱一枚。您听好了哈，99.5块一枚， 99.5块啊一枚。你要想要订购的话呢，就来拨打发售中心的电话，是400-919-6100 400-919-6100。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胡老师总结的关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三大亮点。 那第一点，2018世界杯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地区举办，也是俄罗斯第一次发行世界杯纪念币，可以说是创造了俄罗斯发行纪念币的历史。要知道啊，收藏讲究的是藏头不藏尾，这第一啊就是金字招牌。那第二点呢，就是本次发售是以三枚纪念币形式的大全套，这就是收藏的第二铁律，藏全不藏单。那第三点呢，就是发售数量少，中国区本批次仅申请到了10000套的配额，相当于数万人里才能有一套。那这个道理就是物以稀为贵了。 好的，听完了胡老师介绍之后，大家会对这套纪念币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了。2018世界杯纪念币目前我们中国区的发售呢正在进行当中，全套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统一发售价格为99.5块一枚，发售电话是400-919-6100 400-919-6100。订购成功之后，发行中心将安排免费送货上门，验货后再付款的服务。电话记好了，400-919-6100 400-919-6100。还是提醒您哈，虽然便宜，只要99.5块一枚，可是您不能多订。根据规则呢，每个人最多只能订购5套，也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之前的世界杯纪念币我们国内没有正式引入，所以大家没办法啊，只能自己去淘。但是今年呢，2018世界杯纪念币是正式在我们国内进行发售了，所以建议大家啊，能够通过发售中心啊这样的正规渠道进行购买，不要贪图便宜，这样呢，您的利益是可以得到充足的保障的。电话来记一下，是400-919-6100 400-919-6100。今天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价格是99.5块一枚，也就是不到100块钱嘛。现如今呢，100块钱能做点什么事儿？您可以思量思量。但今天呢，99.5块，大家可以收藏到的是2018世界杯纪念币，这样的机会啊，一定要抓紧了。400-919-6100 400-919-6100。2018世界杯纪念币目前我们中国区的发售呢正在进行当中，全套呢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统一发售价格为99.5块一枚，发售中心的电话呢是400-919-6100 400-919-6100。最后的一点时间把发售电话再报一遍，400-919-6100 400-919-6100。我们下期再见。投资有风险，收藏需谨慎。 老公，快来，这不就是你特喜欢但没舍得买的那橱柜吗？ 真是。 哎，这不是上回出国没抢着的那智能马桶盖吗？ 哇，感情。 哇塞，这不是妈花好几千买的那个净水器吗？ 可不是吗？ 这些在这儿都是999元每平米的标配。 好像刚才咱看那实木家具也是标配。 400-606-8866，英明如我，装修全包圆，来对了。 不来不知道，真是便宜也好货。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老公，快来，这不就是你特喜欢但没舍得买的那橱柜吗？ 真是。 哎，这不是上回出国没抢着的那智能马桶盖吗？ 哇，感情。 哇塞，这不是妈花好几千买的那个净水器吗？ 可不是吗？ 这些在这儿都是999元每平米的标配。 好像刚才咱看那实木家具也是标配。 400-606-8866，英明如我，装修全包圆，来对了。 不来不知道，真是便宜也好货。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旅游去哪儿？去13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13陵。 壮阔东方潮，奋进。